me, I would give anything again to be your baby doll. This time I'm not leaving without you. Thank you.

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是一种勇敢，

是满海面，想念你微笑的瞬间，未曾改变。 啦啦啦， 谁在窗前？ 啦啦。 错放你的手。

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，换换你的眼睛，这无畏的青春。左手的你啊，右手的你啊，知己的花衣衫，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。左眼的悲伤，右眼的倔强，看起来都一样。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。 越任我飞，说明与灵位子与功臣身不退，身无走一回。今朝有酒醉，醉尽同袍沙场归，天空外作美，清风皓月任我飞，说明与灵位子与功臣身不退，身无走一回，身无走一回。 车轮压过的人行道，驻留在便利店的街角， 黑板上浪费愤怒的脾气，失恋般的微笑， 阳光下操场上你在奔跑， 冰淇淋糖葫芦甜的味道，海浪里的喧嚣誓言，若不及那一个拥抱， 有没有曾孤独坚守，车轮压过人行道，驻留在便利店的街角， 黑板上浪费愤怒的脾气，失恋般的微笑， 阳光下操场上你在奔跑， 冰淇淋糖葫芦甜的味道，肩并肩的十指如一，手挽手的天涯海角， 忘却那些流言，我要和你白头偕老， 我要和你白头偕老，我要和你白头偕老。 喜欢你，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，当风景变成浮光掠影，当生活总是身不由己，感谢生命里常遇见你，你是物是人非里唯一的知己，当万籁寂静，夜色微凝，当暴雨过去，天色放晴，我期待和你画下绝风景，

只是情绪的波动，能给的不是我，放任你沉溺自由，掩饰不了我的笨拙，就连说话都会颤抖，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角落。你要的不是我，心碎的失去轮廓，曾经给你的感动，只是情绪的波动，能给的不是我，放任你沉溺自由，掩饰不了我的脆弱，就连说话也会颤抖，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角落，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角落。 吹牛。